我又不是董玉云得子里面的蛔虫，我哪晓得哟。 哦，你去把他找来。 哦，爹爹，董玉云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无私的，我懒得去哦。 娘子，来此一时，夫妇带我进去。 懂了，我念。 你在此稍待。 懂了，请得福去，快要说我来了。 员外， 弟弟，看东云相公来着。 哦，东云，你爹爹可曾安葬？ 安葬了。 银子够用吗？ 够了。 范宝， 哎， 带东云到厨房挑水弄柴。 是。 哎，公子， 不在。 我门外， 你门外还有没有东西？ 我得抱过玉山。 哎呦，去去去去！ 懂了，你失了无忧。 娘子，我那卖身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如今哪里来的什么夫妻二人？ 你就是，是在龙旁捡来的一个棋子。 哎，一个人也能捡得来的？ 懂了，你太老实了。你不请啊，带我自己进去。 娘子，你娘子， 耶！爹爹爹爹，观音菩萨下凡来的。 东云，他是何人呐？ 他是我的妻子。 妻子？先前卖身之上明明写的是无牵无挂，如今。你又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 员外我， 哼，苦恼。先前一定的是真小子，为之你心里不真是小人。你怪天命你放过他，纵观天看。 就办呢，那背部银子不丢到水里去呢？ 这个一把。东云，老夫念你年幼无知，年送官府，将这小娘子送走，再到我家上供。 员外，有道是富有千金丹，七窍无不净，东郎卖身你家，我岂能远走高飞？ 你是何人呐？ 我是他的妻子， 我是他的丈夫。 那先前卖身之上怎么从未提起呢？ 哦，爹娘在世定下的亲事，爹娘去世之后， 你说呀，你这样啊， 员外。 Thank you. 说嘛，倒还说得有理，这是老夫我不能伯伯地养活于你呀。 哪个要你伯伯地养活于我？ 哼，看你这样嘴强舌辩，你还有什么本领不成？ 我会纺纱织布。 哦，你会纺纱？ 会纺纱。 会织布？ 会织布。 好，你既会纺纱织布，我要你一夜与我织成十匹金绢。 员外，我若织得成，你便怎样啊？ 织得成 啊？ 你若一夜织成十匹金绢，老夫我愿将三年的长工改为白日。 他们织不成呢？ 那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 员外，此话当真？ 哎，老夫岂能与你说谎？ 至此，你我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只怕你说了不算。 我与你下文我。 你与我协。 我求你，你休了。 爹，你一不买田地，二不买老婆。 杨子，这十笔金绢满数之一，就是十天十夜也是织不成的。 东郎不必担心。 小娘子，文约在此，明日五谷天明，我有十匹金绢交来，到那时三年之后就要再加三年喽。 员外，我若织得成，这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 官宝， 哎， 将他二人带去祭坊。 是。走吧。 哎，官宝，给他们屋头的乱四一捆。我养了他十年也织不成十匹金绢。 爹爹，你有不起好心思了喂。 爹，你 娘子，你看这是一捆乌头乱丝， 这分明是员外故意为难，世上岂有这样吊我之人？ 你看怎么办呢？ 东郎不必担心，这十匹金绢我是一定织得成的。 三年长工就要改为六年，三年六年。娘子，你还是连夜逃走了吧，我宁愿一人在此受苦受罪。 东郎，私情是我惹出来的，我岂能连累东郎？ 娘子啊。 Bye. 遇到莫凡太莫天。 我在这里相助两子，你好乱世，随后就来。 莫花，我爹爹的旨意你也敢违抗呐？ 东郎，你去吧。 爹，怎么回事啊？ 大姐，何不请动天子？ 粼粼，地粼粼，天似下凡尘。 Yeah. 好着好着，莫闹了我。那人的呢？四个了哎， 四个人什么奖？ 半就叫。 好，半就奖。 我们就这个半就起来。 亲爱的， 有才能，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情意深。两只手一巧，两只手一紧，莫非你是织女星？你不嫌弃今朝专之臣送一样外号虎虎神， 冬云呐，我爹爹收卷来着，弟弟 小两子十匹金卷阔才之好啊， 员外请看。 哦，国宝， 哎， 苏卷 是。 哟，弟弟弟弟，不得不少，真是。 哼，冬云，你这金卷乃是偷盗来的。 这明明是我两次也织成的，怎么说是偷盗来的？ 我来问你。你有几国两子？ 一国两子。 他有几双手？ 一双手。 找啊，一国两子只有一双手，一夜之间怎可织成十匹金卷？这分明是偷盗来的。 员外，你说这金卷是偷盗来的，请问谁是施主？ 嗯， 谁是奸臣？什么这个那个，分明是怕三年长工干的官人，你就想诬赖我们，懂了？我们交卷。 哎呦，爹爹！ 曾经在 今后不为员外所留马，为我的娘子忙中情真。 从今后归来亲知一面，长沙之主传东郎神。 从今后不为员外去回母，回母留寒为子身。 娘子，明日回家来是一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来来来，来，哎呀呀，我不会呀， 吃火心没有心意不还。 还不下去干活去啊， 我们满工了。 魔花 满工了。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冬云说他满工着， 求他不说。 员外， 我们满工了。 哎，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怎么能说满工了呢？ 对呀，那门神文有山明明写的是三年，三年的。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是批警卷的死吗？ 是啊，那文有山明明写着一夜之间是臣是批警卷，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 好好好，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 该是今日满工。 你给我算算日子。 我们是四月初上工，今日是七月十三，不是满工是什么？ 找啊，四月初七月十三，只有九十八天嘛。 对呀，那还差两天。两天呢？ 这来一天取一天呢。 这来一天取一天怎能算得？ 还历 上的日子，多细密的功夫，怎能不算？懂了，我们走吧。 好好好，算算，就算。冬云哪、啊，你家中无父有母，天地无分好分，你会还要受辛苦，我留你在此。从今往后，我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儿女一般。哦，来来来，与我家官宝结拜成一弟兄，可好啊？ 我拜你做干哥哥，我拜你做干姐姐。 手长袖短，高攀不上。 我将你那卖身文约当面撕毁。 懂了，一张废纸，管他作甚，我们走吧。 去吧。只怕你们走不得。 怎么走不得？ 你这个娘子来路不明，老夫告到有司衙门办理一个拐带人口之罪，要你坐船牢底。 员外，我这个娘子满手不是拐骗来的，纵然是拐骗来的，也是你的罪大我的罪小。 这何以见得？ 我与娘子成亲以来住在谁的家里？ 住在老夫的家里。 替谁治过金砖？ 替我治过金砖。 赵啊，既然住在你的家里，替你治过金砖，你当初为何不告？员外，我老实对你讲，我们夫妻成婚是有媒有证的。你若告到官府，到那时没人出场，证人上场，问你一个诬告之罪，我看不罚你一千，也要罚你八百。 好吧，就是你诡计多端，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吧。苦恼，心中恼恨，小童女是一个不贤人，万宝相传。你不应气得 片刻再走吧， 就一动了。哎，东郎，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围起与你缝补。 多谢良子。良子。这是什么？娘子，你有喜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哦，娘子，待我去是大事解决，古城小脚来抬娘子回家。 懂了，不必花费银钱、哎。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哎、快些坐下。 我歇息一时。 那我去至前村讨本水来与你解渴。 东郎、啊、你东郎你要快去快来， 我去去就来。 是 玉帝驾幸都留宫， 之名，私自下凡，龙心大怒，命你五十三刻返回天庭。如若不然，定派天兵天将捉拿与你哟。已被打入我天牢， 他却为我犯罪行，被父王打入天牢，难脱身。父王，父王，你心太狠，总把我粉身碎骨。 不若不然，那就要 要怎样？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公爵，玉帝之意千万不可违抗，五十三刻在南天恩公后仙家，小生去也。 向他要了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的吃了吧。 你自己也吃吧。 哎，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重进解渴的。 东郎，这来是不强之物。 才见得。 枣梨，枣梨，夫妻吃枣，分离。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爷， 东郎，你看那是什么？ 好，那是在放风筝。 那风筝引火，直上云霄。 他的线儿断了， 为妻将他好有一比。 比作什么？ 风筝断线，好比为妻上天。 嘿，娘子，你比得对呀！我们今日离开夫家，回转寒窑，正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 懂了。 嗯。娘子，你为何脸带泪痕？ 这是迎风泪。 有道是迎风泪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东郎，你的衣服不好了，你穿上吧。 多谢娘子。的毛病，待我仔细入画，做样东西，我取取就来。 Oh. 忧愁，今日他衣衫破了，有人不 娘子，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 什么事？ 与我成婚之时，那一只魂老汉言道，来年若生下一男半女，他还要讨饶喜酒三杯。娘子，你可记得？ 记得的。 是啊，我们虽然贫穷，哎，这三杯喜酒是一定要请他喝的。 懂了。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一把扫帚，我离开汉窑已有百日，汉窑之中定然肮脏不堪，今日回去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好让娘子你知啊。 多谢东郎。 我们快走吧。 啊， 天快正午了。 天一正午，啊，冬郎， 啊， 天快正午，炎热得很，我这有薄纱一把，你拿去扇凉。 多谢娘子。 我在山崖上面写的有几行小字，你可曾看见？ 淮阴石匠与献计，恩爱情深好夫妻，只望白头同到老，谁知哦，冤家两分离。 东郎，你可解其中之意？ 这就解不开了。 解不开。 嘿，娘子，你看那幻之上好似一对鸳鸯。 真是一对鸳鸯。 这一只为何低头暗立？那一只为何破膀展翅？ 东郎，他们来是一对恩爱夫妻，今日雌鸳鸯要离别雄鸳鸯上天，故而低头落泪。 我就不信。 待我叫来雌鸳鸯，雌鸳鸯，今日你要上天，你为何不展翅高飞？ 嘿，我叫这一只上天。熊鸳鸯，熊鸳鸯，你为何不随他一同上天？你飞呀，哎，你飞呀！好，你不上去。娘子，我为何赶他不走呢？ 冬郎，那此地来是一只仙鸟， 故而他能够上天，这兄弟来世一只饭苗，你叫他怎能上天？ 你今日说话怎么与往日大不相同？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将他们活活扯散？ 东郎啊！东郎休要怪为妻，这鸳鸯好比我与你。兄弟本是东郎夫，此地就是你的妻。有道是夫妻本是同里娘，大难来世各自飞， 只望不同同到老。谁知娘子，你真是一股 东郎，为妻来世余地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王知道，他命我今日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匆匆将将请见，斩断夫妻呀，其实先今我成婚就不该上天，我要去找 找哪个？ 找那聚会老汉。 你知道他是？ 他是哪个？ 本坊徒弟。 本坊徒弟。 懂吗？ 徒弟身啊，徒弟身当夫，你是指婚人，今日他要上殿去，你为何不来现身礼？待我找媒人聘礼。 我劝你不找也罢。 不，我要找他。 到了。 怀英氏，当初成婚蒙你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住？你开口讲话。 你叫你无有脸。 娘子，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怀英氏，你开口讲话。你开讲话， 他来是个哑巫僧。 娘子病了。 啊。